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朱棣决定登基，谢晋起草的登基诏书让他大为满意。随后朱棣又向众臣询问该用什么年号为宜。这新皇登基改元自是必然之举，方才谢晋得到夸赞，众人心里已经羡慕得直痒痒，此时又获得了一个在燕王面前露脸的机会，大伙儿又岂能轻易放过？一时之间，辞臣们搜肠刮肚，一心想要取个好年号，以取得燕王的欢心。一番议论，事情总算是有了结果。翰林辞臣中，胡敬职位最高，于是他出班奏道：“ 禀殿下，臣等商议，认为可用永清二字。王爷登基为帝，大明必然蒸蒸日上，永清者便是海晏河清，永享太平之意。永清，永清。” 朱棣喃喃地念了几句，随即挥手笑道：“ 哎，不妥不妥，永享太平倒是要的，可这海晏河清稍显空泛了，还是取个实在的意思为好。本王称帝，非为一己私欲，实为我大明能够做到私民小康，百姓永享康乐。既如此，本王倒觉得可用永乐二字。” 朱棣说完，胡敬等人倒是没有说什么，可谢晋却突然咋咋呼呼地张口说道：“ 哎呀，不可呀！” 一语既出，众人皆是一惊。按照朱棣的解释，永乐二字也很吉祥，并无不妥之意，何况这还是燕王亲自定的，他谢晋一上来就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这让燕王的面子往哪儿摆呀？纵然你谢晋已是得宠，可此举也未免太过冒失了吧。朱棣听了也是一愣，不过他倒没有不高兴，而是奇怪地问道：“ 为何不行呢？” 谢晋这个时候也反应了过来，自己这话说的也太突兀了，不过话一出口也收不回来，他尴尬的一笑之后小心的解释道：“ 啊，回殿下，这永乐二字嘛，十六国时钱粮的张崇华曾经用过，宋朝的时候方腊造反也用过这个年号，张崇华是凉州土酋，方腊乃是一介草寇，这二人的年号殿下再用恐有不妥吧。” 朱棣听了恍然大悟，不料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里头竟还有这么大的名堂。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这谢晋对于经史竟是如此的熟悉，这种犄角旮旯里的东西他也能信手拈来。想到这里，朱棣对谢晋的喜爱又加深了一层。不过思虑再三，朱棣还是决定用永乐这个年号。他哈哈一笑说道，哈哈，区区张崇华和方腊又岂知思民小康啊，又岂能永享太平呢？本王乃天下之主，又岂在乎这等小人之好，还是用永乐二字吧。本王要让天下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永享康乐，什么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是，这一次谢晋不敢再顶了，忙和众词臣一起恭恭敬敬地附和。待到谢晋等人退下之后，已是6月17日的凌晨，尽管夜已经深了，但朱棣仍然毫无睡意。明天他就要登基为帝了，经过了千难万险，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从此他便要号令天下，便要抚育四方。想到这里，朱棣便激动得不可自持，一定要做个威震八方，一个创立千秋功业，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媲美的千古一帝。直到未时将过，他才暂时将诸多杂念抛下，迷迷糊糊地睡去。第二天一大早，朱棣从睡梦中醒来，洗漱完毕，他便对身旁伺候的马和与黄衍说道， 去把本王的衮冕服拿过来。 离开北平南下时，朱棣预料到可能会问鼎，事先便把亲王衮冕服给烧上了。本来天子登基应该有专门的皇帝余服，不过朱棣是仓促继位，一时之间也凑不齐这些，只好用这亲王之服勉强对付了。没过一会儿，马和与黄衍便将衮冕服拿了过来，一展开，朱棣便觉得有些不对，这并不是他的那套。再仔细一看，衣服上绣着日、月、星辰、山、龙、雉六种图文，而裤子上也同样绣着虎、枣、火等六种图案，一共是12种，这是如假包换的皇帝余服。朱棣瞪大了眼睛，惊喜交加地问道，你们从哪儿找到这个的？黄衍嘻嘻一笑回答道， 奴婢知道殿下即将登基，便连夜派人去宫里上衣间，一番翻箱倒柜，总算是找到了一件太祖爷当年用过的衮冕服。奴婢想殿下和太祖爷身材仿佛，便就奉了上来。 哦，难得你这一片苦心呐。 朱棣微笑着夸奖道，这黄衍不会武功，不能像马和那样驰骋疆场为他建功立业，但他人够机敏，并且十分细心，所以朱棣一直对他很是宠信。今天这个细心的内官又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穿上这套上玄下黄的衮冕服，朱棣顿时容光焕发。黄衍的眼力不差，这套衮冕服果然与朱棣的体型十分相配。兴奋地来回踱了几步，朱棣忽然想起什么，于是对马和一笑说道， 哈哈，可惜王妃不在此，她这几年担惊受怕，如今总算也是有了个好结果。哎，对了，王景洪昨天不是来龙江了吗？让他赶紧收拾收拾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妃，也让他尽早放心。 马和听了躬身一笑回答道， 王爷，破城当日二郡王就已经请了王爷令旨，将捷报传回北平，眼下这信使恐怕已经快到北平了。 好啊。 这时黄衍又禀道， 王爷，现在已经是卯时正牌了，二郡王和金先生他们都在辕门外候着，等着陪您进城登基嘞。 朱棣一抬头，马 马和已将玄表朱里的冕冠捧了过来，冕上那12道光彩夺目的玉珠串子象征着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皇帝之冕才能坠之以12流。朱棣立刻意识到自己即将登基，即将成为天下的主宰，他又激动起来，点了点头。马和立刻上前将冕套在了他的发髻之上，并系好了带子。待到一切准备完毕，朱棣双目直视前方，深吸了一口气，沉声说道： 走，出门。 是，马和与黄衍齐声一应，然后一左一右将朱棣双手搭好，气宇轩昂地走出了帐门。中军大帐与辕门之间不过20丈的距离，出得辕门，一辆金光闪闪的天子大骆停在正中，大骆两旁朱高煦以下金钟、邱福、朱能、张武、李斌、火真、王真、郑亨等一众燕番僚属皆着朝服，庄严的势力两旁，在他们身后则是由5000名燕军将士组成的仪仗护从。见朱棣出来，他们立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声： 众将士平身。 待欢呼声止，朱棣含笑下达了旨意： 是。 5000个声音整齐地喊出，其气势冲天贯日。朱棣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登上大骆。当他在骆亭之外站稳以后，朱高煦与金钟对望一眼，然后同时一撩袍角，率领全部文武跪倒在地，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叫道： 臣等恭贺陛下荣登大宝。 远处旭日越过山峦，缓缓地升上了天空，新的一天来临了。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永乐元年6月，北京。此时离靖难之役结束已经过去整整一年，北平城在承受了长达3年之久的战火洗礼之后，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根据新任天子的旨意，大明恢复2京制，北平于永乐元年2月正式升格为行在，改名北京。这是洪武初年一度用于开封的旧名。北平府改称顺天府，北平省更名为北直隶。与之相应，京师金陵称为南京，应天府名称不变，原先的直隶改名南直隶。同时朝廷在北京设立刑部与刑在后军都督府，负责北京军政事务。两京制的确立对北京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虽然和之前的元大都比起来，行在的地位仍然稍低一些，但较之前的一省之省会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伴随着地位的提高，北京也以惊人的速度繁华起来。3年征战造就了大批靖难功臣，一朝登基，永乐皇帝自然也不吝啬爵禄之赏，他们统统的被授予要职，其中不少还受封为公爵、侯爵、伯爵等爵位。靖难功臣大都出自北平，虽然现在他们许多人已经迁居到南京，位列朝班，但仍有不少留在北京，负责行在事务。这天子行在，权贵聚集，又岂会荒凉呢？一年之间，北京城内万千豪宅是拔地而起，四方商贾蜂拥而至， 旧都再次焕发新颜。而可以确信的是，不久的将来，朝廷还会在这里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北京再现辉煌指日可待。就在北京城以朝气蓬勃的姿态迎接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时，其核心所在燕王府内却仍是一片波澜不惊。先前的燕王与王妃都已经住进了南京的皇宫，成为大明的皇帝与皇后。眼下这座前邸的主人是昔日的燕世子，当今皇长子朱高炽。此时他正坐在琼华岛山顶凉亭的石桌旁，望着满池碧波，一副心事重重之态。 殿下，金先生来了。 王景洪一声尖细的呼唤，将朱高炽从无尽遐思中唤醒了。他一愣，忙端正坐姿，正容说道： 哦，快快有请。 臣金钟叩见殿下。不一会儿，金钟气宇轩昂地走来，一进庭便跪倒在地，行了一叩之礼。 哎呀，先生，快快请起。 朱高炽连忙起身，将金钟从地上扶了起来，引至石凳上坐了，才说道： 我素以失礼石先生，岂能受此大礼呀？倒是折煞我了。 金钟坐定，掸掸袍脚上的尘土，一笑说道： 嗨，天地君亲师，君在师前呢，臣行礼本是应当，何况前日敕旨抵燕，陛下召臣回朝述职，今日特来向殿下道别，自当以君臣之礼奉之。 听了这话，朱高炽神色一暗，金钟要回南京的事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只是此刻亲耳听他说出来，一时之间仍有股说不出的落寞。金钟是去年九月回的北平，当时大局已定，永乐帝于是履行诺言，大封靖难功臣。金钟在军中参赞多年，居功至伟，这封官的事自然是少不了他。本来嘛，论对靖难的贡献，这金钟完全当得起一个爵位。不过自太祖大封开国功臣以来，大明便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没有斩将破敌的大功者不得封爵。金钟是个文臣，虽然有随军出征，但只负责运筹谋划，因此上虽然功大，但终究没有上阵杀敌，就不能像秋福、朱能这些武将一般受得爵位。不过永乐帝也没有亏待这位劳苦功高的军师，在大封武将之时，金钟也由正五品的燕府长史擢升为正三品的工部右侍郎。金钟并未到工部当职，而是被直接派回了北平，协助仍在北平留守的朱高炽。现在刚过了不到一年，永乐帝又一道敕旨将金钟召回南京。奇怪的是，这一道圣旨当中，永乐帝命其尽快返京，但用意却只字未提。乍接到这样一道奇怪的敕旨，饶是金钟聪明绝顶，一时之间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也不敢有丝毫的耽搁，便赶紧地交接了手中的事物，即日就要启程。对于金钟的突然离开，朱高炽心中其实十分不愿，一来嘛，他与这个金钟师徒情深，二来如今的他急需金钟这样一位智谋无双又与自己情深意厚的师父从旁相赞。朱高炽眼下的处境并不好，作为太祖亲封的燕藩世子，当今天子的嫡长子，从礼法上说他是东宫的不二人选，可是父皇登基已有一年，母亲也正式册封为皇后，可他的身份却仍然是个不干不尬的皇长子。自靖难成功以来，他日盼月盼，指望着一道旨意召他回京， 可父皇呢，一直以北京为北方重镇，天子行在，需皇子坐镇为由，让他继续留守。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今年以来，朝中文武大臣乃至周王都已经连上三道奏书，请天子早立太子，以定国本。可父皇却一直敷衍搪塞，就是拖着不办。尤其令他惶恐的是，父皇在回应大臣的斥职里，竟还有长子志士未广，德业未尽，楚二之位岂当俱成这样的话。什么叫志士未广？什么叫德业未尽？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自己不合父皇心意。每念及此，朱高炽莫不胆战心惊。现在唯一可以倚重的金钟也要离开，他伤感之余，对前途也更生出了一股悲凉之感。朱高炽的心结，金钟心知肚明。今日前来，他也有一肚子的话要和这位学生说。待到王景洪将茶煮好奉上，金钟一挥手，内官都人们便都蹑手蹑脚地退到了山下。他便将身子往朱高炽这边凑了凑，轻声说道：“臣冒昧，敢问殿下心意究竟如何呢？”朱高炽正在端茶，闻言右手顿时一抖，滚烫的茶水从杯中溅洒到手上，引来一阵钻心的疼。他掏出手帕将水渍擦了，强忍着痛干笑着说道：“ 啊，这先生此言何意呀？” 金钟紧逼着问道：“眼下并无他人，您又何必讳言呢？如今太子之位空悬，殿下身为嫡长子迟迟不能继位，莫非您对此真无异乎？”朱高炽一阵默然，一直以来他与金钟对着夺储之事都是心意相通，但像今天这么直白倒是第一次。而他也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与金钟当面密谈，接下来这位师父就要回京履职，再见面时东宫之事恐怕就已成定局了，所以他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虽然明白金钟是要自己表态，可朱高炽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本来对着太子宝座，他于情于理都是当仁不让，可眼下的形势，父皇却对他多有不满，反而宠爱次子朱高煦。朱高煦能征善战，靖难当中又屡立大功，这些都是自己比不了的。何况朱高煦久在军旅，与武将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可以轻易地获得那些燕藩旧将们的支持。父皇的江山是靠武力打下来的，有这样一个武功赫赫又深受燕藩旧将拥戴的二弟在，自己虽然占据名分大义，但也没有多少把握。于是朱高炽一声苦笑，摇着头说道：“ 嗨，天意难测，如之奈何呀，随波逐流，由他去吧。” 金钟万没想到朱高炽竟然是这个态度，他一时有点发急：“殿下岂能这般的想，正所谓事在人为，岂能稍有挫折便听天由命呢？再说了，何为天意？立嫡立长，这才是千古不变的天意。殿下身居嫡长之位，本就以天命在手，又何来难测之说呀？”闻言朱高炽一阵默然。金钟知道朱高炽虽然心地仁慈，但有时懦弱了一些，尤其是在面对他那个武功盖世的父皇的时候。不过金钟也明白，相比于那个粗暴鲁莽不可一世的朱高煦，眼前这位大殿下无疑更适合做一国之君，这也是他鼎力支持的原因之一。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